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岳长官，您这教跳舞就教跳舞，还在调戏下属的，这就是您一直没有住手的原因吗？哦，感情圈被你吓跑了，只能找老同学下手了。 我说过，你的枪法很好，快很准，下手毫不犹豫，一般警察或巡捕根本没有你这样的身手。左右手虎口都有薄茧，说明左右手都练过，但为什么现在只用左手了？ 他的声音很低，近乎呢喃，伴随音乐如同情话，但内容却半点与情话不沾边，甚至还有点寒风凛冽的味道。岳定堂顺着他的右手掌心往上摩挲，一路到了手腕内侧的嫩肉，却陡然被反手抓住。 岳长官，我很怀疑一件事儿。 嗯？ 你迟迟不成婚，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别担心，我不会瞧不起你的，也不会往外泄露。今晚的话，我一个字都没听见。 你不用故意转移话题，我找人查过，你出国那几年，全巴黎的高等院校都没有收过一个名叫林书的中国留学生，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，你根本没去法国，也根本没在法国读书。所以那几年你究竟在哪里干什么？你右手换左手是否也与此有关？ 我说岳长官，您对这个问题好奇很久了，三番两次地问我，究竟是对我感兴趣，还是对我那段经历感兴趣，孜孜不倦，非要追求一个答案。 我对你的转变很感兴趣，一个很有上进心的人突然变得得过且过，一定是发生过什么变故，我希望找到问题的根源，帮助你重新成为以前那个灵叔。 那你先让我老爹死而复生吧，他活过来了，我们家就什么都有。 我说错了，你不仅有上进心，还是个意志力很强的人，家道中落不足以让你心性大变，更何况林老先生也非横死，是寿终正寝，你们后继无力，林家人走茶凉也是必然的结果。你身上的种种谜团让我怀疑。 怀疑什么？ 怀疑你受过什么特殊训练，出过任务，甚至受过重伤。 你怎么不干脆怀疑我帮日本人做事呢？实不相瞒，甄家跟汪院长交情好，汪院长又跟日本人交情匪浅，我正缺一块敲门砖去找汪院长套近乎，不然也用不着上赶着去讨好甄小姐了。 你找汪院长做什么？ 我是留洋了，但不是去法国，是去了美国。你没发现我英语说的还不错吗？带我去的人忽悠我说美国遍地是黄金，当时我们家那境况你也知道，我姐是倾家荡产才凑齐了给我去留洋的学费，我不甘心在外头勤工俭学几年回来还未必能混上个差事，就在轮船上临时加钱跟那人去了美国。 后来呢？ 结果自然是被骗了呀，美国不说遍地黄金，只要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就会受到歧视，排华法案令他们更是寸步难行。我在唐人街打了几个月零工之后就寻了个机会回国，但又不敢回家去见我姐，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把她给我凑的学费挥霍所剩无几，所以又去云南四川等地闯荡了几年，加入过马贼也混过袍哥。你不是好奇我右手怎么废的吗？那时候学人家火拼被打伤了，右手手筋断了，提不了重物，瞄不准东西，所以就换了左手。 他说的坦坦荡荡，光明磊落，真亦假来，假亦真，连岳定堂一时都有些分不清了。两人四目相对，林叔娓娓道来，没有半点磕巴犹豫。 那后来你怎么回来了？ 幡然悔悟了呗。某一日忽然就醒过神来，想起还在家里等我的姐姐，我这条命被我挥霍没了不要紧，要是我姐知道我不光没留洋，还跟人家去混袍哥，最后一无所成，怕是要伤心死了。 袍哥和马贼虽说不是什么严密的组织，但没少刀口舔血，他们能让你说走就走？ 嘿嘿，自然不能。加入时我便留了个心眼，用那假名装独眼龙，常年戴个眼罩，又乔装改扮一下，凭我大江南北闯荡的阅历，连美利坚都去过，洋鬼子都走过，区区马贼还在话下。假死远遁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他们早就以为我死得透透，坟头草都三尺高了。 这些跟你和汪院长套近乎有何关系？ 现在中国遍地列强，连上海都被分成三块，人家都说南京政府明面上是委员长，实际上却是英美日俄，其中又以日本人最是野心勃勃，已经占了东三省那么一大块肥肉。汪院长竟然跟日本人走得近，若能搭上汪院长，不仅多一条人脉，说不定哪天就能从日本人那里捞点好处，怎么能说没必要？ 他分析局势头头是道，却以玩世不恭的语气说出来，仿佛旁观一出滑稽剧，事不关己，冷酷无情。自己能相信他的话吗？岳定堂内心浮现疑问，以他阅人无数的眼光，竟然也无法肯定。如果林叔所言是真，他的经历不可谓不丰富，他的枪法和身手自然也能解释得通了。一个人在经历了那么多之后，少年老成，雄心壮志被磨灭，一心一意只想混日子，贪嘴偷懒，小奸小猾，似乎也都说得通了。曲终人未散，岳定堂没松手，反倒是更凑近些，一字一顿。 你小心，占便宜不成，却玩火自焚。 这不是有岳长官罩着我吗？出了问题找你便是。放心吧，除了沈时期，你见我至今何时与旁人冲突过了？不都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吗？ 哼，真假舞会鱼龙混杂，沈时期这样的人不在少数，比他难对付的更不知凡几。你给我安分点。 岳定堂轻轻推开他，手指虚空点点灵书，灵书假模假样敬了个礼。 是，长官。 岳定堂去南京出差开会了，为期三天。这三天里，灵书简直如同放出囚牢的老鸟。今天约程思去吃个饭跳个舞，明天不请自来跑岳家蹭顿饭。即便岳定堂不在，但岳家人也不可能不放他进门。有他在的岳家总是不寂寞。林叔半点不见外，也没有食不语那些习惯，一边吃还一边和老管家絮叨最近的市井奇闻。老管家很喜欢林叔，岳家伙食没有因为岳家主人们不在就有所下降，老鸭汤还是那碗老鸭汤，葱油拌面也还是那碗葱油拌面。但没有了岳定堂在旁边没完没了的试探，话里藏话，笑里藏刀，林叔整个人都轻松下来，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轻松惬意，睡觉都能哼段小曲儿。年节刚过， Paramount Hall 开张的消息就已经传遍上海滩大街小巷。上海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，能在这里站稳脚跟的人都不一般。政府里当差的，道上混的，有时候路上遇到个人形容普通，泯然于众，说不定他叔叔老婆二姑子的邻居就有什么了不得的来头。但能在上海开舞厅自然更不平凡，否则今天小混混来收个保护费，明天又有些警察来找茬，生意就做不下去了。开舞厅的不一般，能开像 Paramount Hall 这样的超级大乐场，那更是难上加难。尤其开张那天，吴市长亲自到场致辞，青帮大佬也亲自过来捧场。有眼色的人一看便知，这老板将黑白两道都打点好了，是绝对不能来找麻烦的，否则定会撞到铁板，头破血流。 Paramount Hall 这个名字终究太洋气了，没有多少普通老百姓能记得。取而代之的百乐门朗朗上口，连那些留洋归来的千金小姐们也懒得再去嚼它原来的读音，与众人一样喊起了百乐门。甄小姐的生日宴就设在新开张不久的百乐门。那天傍晚林叔抵达时，门口早已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，小汽车从大门口一直排到后面看不见。 这位太太， 门童负责迎宾开门，弯腰弯的后背都快直不起来了。 好的， 手也已经麻木， 登记一下。 可见宾客如云，络绎不绝，甄家的人脉也由此得以窥见一斑。 先生，麻烦出示一下请柬。 哦，给。 贺礼我帮您登记一下。 我没有贺礼。 哦，好的，里面请。 谢啊。 比起旁人大张旗鼓的出场，林叔显得毫不张扬。他既没坐车，也没买礼物，两手空空，低调到近乎寒酸。幸好那张脸还能看。甄家的人验过请柬之后，便让他进去了。此处自建成后，林叔还未光临，平日经过只知外表富丽堂皇、光鲜亮丽，里头肯定也不会差到哪儿去。如今进来一看，方知别有洞天。五彩斑斓的玻璃灯泡装饰下，偌大舞池熠熠生辉。这里是全上海唯一装有弹簧地板的舞场，许多人以能进来跳一支舞为豪，就连给小费跟别处也不是一个档次的。中央大舞池周围又错落分布各种中小舞池，平时都是被分别包场，但今天整个百乐门只为了一个人服务，那就是甄从云。西装革履，衣香鬓影，甄家能请来的人身份地位自然不会差到哪儿去，不可能发生什么穷小子鱼目混珠偷摸进来的情况，更不可能出现通缉犯突然在这里被认出来的乌龙。林叔饶有兴趣地想，估计全场所有人里最寒酸的应该就是自己了。他拿了杯香槟，躲在角落里逍遥自在，又如观察众生的隐者，有着旁人无法理解的自得其乐。如果月定堂在此，就能看出林叔这是想躲懒了。主角甄小姐还未露面，客人依旧在陆续入场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